欢迎收听《ID 日记》Daily Diary， 今天是西元2020年4月21号，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破百无尺度 Q&A， 掌声鼓励。 啊，没有冠名八宝， 有需要重来吗？反正就是我们在各个 podcast 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二 D 日记，然后因为八宝是我们非常主推的，然后因为八宝订阅破百，现在已经离破百有一段距离了，现在已经110几了。 对， 你知道破百很难，但是要到100以上超容易，因为我们就是现在看到数字有成长，我们都无感。 对啊，就跟这个这就跟那个体重一样，过50之后，哇！ 对，所以要庆祝八宝订阅破百。因为为什么我们会特别 focus 在八宝，是因为他看得到点击次数跟看得到订阅数。 对， 然后都是因为一开始也是我们的摇篮，所以我们就设定一个目标，又不能食言，所以呢就让我们二 D 日记的听众朋友上我们的 IG 跟脸书来提问。但现在大部分好像都用 IG、对不对？ 对，而且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再看不到，所以大家的那个私讯的那个题目啊都蛮狂的欸，就那个阿超就是截图给我的时候，我都想说嗯， 我们两个已经先笑过一番了， 对， 跟黑人问号一番。 然后就想说欸，在半夜的时候大家困不困？ 对， 阿龙在熊啊。 有很狂的，有很普通的，还有 也有很掏心掏肺掏 很多东西的。也有很问号的。好，我们先来讲。我们先从清淡的开始。 对， 有一个我就匿名好了，有一个留一个笑脸， 我们都帮他匿名，对，匿名啊， 帮你匿名， 我们保护你。 有一个留一个笑脸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好笑吗？ 好笑， 你才好笑， 你全家都好笑。 然后另外有一个他留 interesting， 所以呢，我是要你问问题，不是叫你讲感想。 那不是给叫你给我们赞？ 对啊，留什么 interesting 啊 ？Hello。但他还不错，因为 interesting 拼对，以前很容易把 interesting 拼错。 对。 然后另外一个，他问说，快问快答会在哪里播出？就在这里。 Hello，here。 欸，不好意思，那个 B 开头的小姐，这里 here。Right now。 On air。 对。就这一题也太无聊了吧。好了，认真来，有人要提问。 欸，没有，我刚刚讲那个全家都好像的那位听众，我希望你听到的时候，你自己也要会心一笑，因为这就是一个幽默感。 对，如果不懂我们的幽默，就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幽默， 我们也没有 say sorry 的意思。 因为就像交朋友啊，有些朋友你就是懂他的幽默，你就会想要继续跟他做朋友。 啊。对啊，我们就是把你当朋友，所以我们也用我们的幽默感来回应你。 对啊，你们应该很爱被骂吧？ 哇 ，OK， 如果破200，我们就出一个什么羞辱大收集。 对，羞就是你喜欢我们羞辱啊，好，破200，好好，我们现在许愿，如果 破 是像八宝吗？ 对，八宝破 八宝破200，我们就出一集羞辱大全。 但是你们想要被羞辱的， 对，假如说我们八宝破200，然后你就到 IG 找二 D 日记，我们会设一个限动，你就可以来留这个，或者是留言给 Peggy 说 ，Peggy 我只有 A 罩杯。 我就会 羞辱我 拼实力。 但我先讲哦，欢喜甘愿哦，如果你敢留我就敢羞辱。但我绝对不会攻击到，就是让你哭，我会骂到你很爽。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羞辱的艺术。他可以，阿超真的可以， 我可以， 他可以羞辱到你。 Sure I can。 看我每天吃到和欢喜的仔。 好，下一题。 请问超超的生日是几年几月几号？ 哎呀，几年就不用讲了，讲几年伤感情。 好好，那几月几号呢？ 10月18，天秤座 O 型，全部都附上了。 对啊，多了多了，我们下一题。 有人问说阿超的身高是多少？ 是躺着的吗？你怎么会？你怎么会没有备注好？欸，我会 给他一个掌声。我跟你讲，二 D 日记的精神就是什么都要敢问。你既然问我躺着的，我就回答你躺着。 我想知道。 没有， 站起来。 我的身高是 站起来， 哪里站起来？我的身高高中量的时候是188，但最近量是187.5。 你老逗给我。 对，好像有点，因为高中有在运动，我觉得好像真的会比较挺。 还是你现在驼背？ 对，因为现在比较少在运动，以前高中就可能会打排球啊，然后或者体育课就会比较挺。 OK， 那大家如果想知道就是站着的，那你就是在187.5，就是点 那个小数点往前挪。 好疯狂哦，好不好？ 接下来这一题 Peggy 可能比较能回答，因为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有人问说，如果常失眠或者是很浅眠要怎么办呢？我是一个躺下去可以睡着的人，所以我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常失眠或很浅眠，好， 我其实我自己如果是一个，因为有时候压力太大的时候，就像是我们常常加班到很晚，那你的脑袋里面会一直转到，就是你到一直到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你都还没有办法停下来去思考，那你就会觉得就是明明很累，可是也睡不着。那你就可以就是可以试着去，譬如说泡一杯热的巧克力， 热牛奶，热巧克力， 对，就是泡一杯热的热饮，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就是像是有一些人他们的房间可能都是白光。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把它换成比较柔和一点的黄光， 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尝试开小夜灯， 对， 好像会比较好入 睡。它那种昏黄的那种感觉都会让你觉得比较容易去入睡，或是听一些轻音乐，或者是你也可以听我们，因为有一些像是First Story， 或者是那个iTunes 的 podcast， 它都可以就是设定那个休眠的时间，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就是播着我们的就是二 D 日记。 讲真，你有建议吃药吗？ 因为我个人是没有吃过，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我没有自身的经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就是推荐说，那你是不是应该去看个医生？但是我有吃过，因为我真的有压力真的很大很大的时候，那我有去吃过中药。吃中药的话，它也可以有一些就是可以帮助入睡的，可是它不是那种，它应该不是安眠药，它就是一个帮助你舒缓，对，安神舒缓。 像以前宫廷剧后宫娘娘睡不着都会喝安神药的那种感觉。 对， 如果真的 也可以看中医， 如果真的有需要吃到安眠药，我觉得需要去看医生啦，就是医生给的处方签。如果真的严重到那种程度，就是刚刚Peggy所讲的方式，你试过都还是一样没办法睡着的话，我觉得可以透过。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真的要去了解你会导致你无法入眠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说就是一个事情，那你可能就是你突然想到你明天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怎么办？我跟你说，就先睡吧，因为今天再大的事到了明天都是小事。 对啊，而且你在烦恼明天的事，搞不好你睡一睡明天醒不过来啊，你有什么好那个的？ OK， 我们下一题。 多负面啊。 对啊， 你在烦恼半天的话，睡到一半就飘移了，就不如睡吧，真的。 因为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对啊， 对啊。 好，下一题是有人问说，想请问阿超有没有曾经自己走掉把伙伴丢包的经验？来公布这一题的那个问的人哦，这一题问的人就是 Peggy 本人。 我本人，我真的很怒，很怒，我真的，我那天真的怒到，就是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就想说，因为我差不多弄，在10点多，我想说，好啊，那我就阿超11点要下线，我想说，那我等一下顺便跟他讨论一下事情，然后我想说，好，那就跟他一起下班，然后就才50几分，然后我就传讯息，我就说，你要从录音室离开了吗？然后他说， 我已经离开了。不是，因为我的习惯是播讲完最后一句话跟听众朋友 say goodbye 之后，那一首歌还在播，我包包就已经背好了，然后我去上厕所就直接就下楼。而且因为我的习惯就是我们出录音室我不会再走到我们的行政区去损，好不好？我不是警卫，我没有再去损的习惯，损餐醉哦。然后我就想说，也没有听到 Peggy 的声音，也没有听到 Peggy 的那个高跟鞋的声音，所以我就，而且我还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动作蛮大的，我还背着包包，然后走出去， 毫无声音哦。 我还有咳嗽吧，我记得 没有，你毫无声音。 好，反正我就是走去厕所，然后回来我还逼了一下卡，结果说，真的没有人，好，那我就走了，这样。然后我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就说，我就看他的讯息，我就说，我就拍了一张我戴安全帽、戴口罩在摩托车上，我就说我在路上了。 对，而且重点是我回他之后，他还在回传我说我快到博爱路了。真的很荒谬。而且他回我的那个讯息的时候，我个人是手足无措的，就是站在就是我们办公室的门口，然后我想说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对，而且明明就是已经好吧 anyway 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是非常的黑人问号。 你知道我收工的收的程度有多快？就是 他真的很 快，我平常在 他就是快， 我就收工快，我就收工快。 很气。 好，下一题。请问姐弟恋要怎么维持感情？ 我想问一下。然后他的下一题是，隔了几天之后，请问怎么维持异地 恋的感觉。OK， 所以你到底是要问异地恋还是姐弟恋？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先讲一下，就是问这两题的听众朋友是同一个。他一题问说，请问姐弟恋怎么维持感情？跟另外一题是，请问怎么维持异地恋？ 所以你 的 难题比较多。请问要如何维持异地恋的姐 弟 恋？OK， 好，我们先讲。异地恋可以去听我们某一集的远距离恋爱， 对，远距离恋爱， 好，你就回去听了。 我们会教你训达，不是，我们会教你 如何维持， 如何维持 激 情与爱情。 IG 账号 S 开头的那一个应该是男生，你去听我们那个二 D 日记某一集远距离恋爱。然后另外一题，姐弟恋怎么维持感情？你觉得嘞？ 姐弟恋，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因为我们也不清楚，就是你的年纪的差距，因为可能一岁你就叫他姐姐。阿丽的门卫奇， 对， 一岁还叫姐姐， 有什么姐弟恋的？还是啊，享受那种刺激感。我跟我女朋友就是姐弟恋啊，差几岁？ 一岁。 我先讲，就是我觉得只要年龄差距没有差到十岁以上，都不需要特别维持。我个人的感觉，就不需要特别去。不需要特别去做些什么，就很像正常的情侣这样子就好了。 嗯， 对吧？ 好像也是、欸。 好，那如果因为他没有讲清楚嘛，他如果真的超过十岁或者是一轮 姐弟论， 姐 弟论。 假如说，哎、欸，我属蛇，我女朋友也属蛇，但我们两个差一轮。 哇，短， 差不多短期。 对，哇，贼金高义。 那怎么办 ？OK， 我觉得就是你们就按照他喜欢的那个类型，然后你们去维持你们的恋情模式、欸，因为我没有办法， 好像没有绝对的答案， 对，因为这真的你因为状况不明，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就是比较到位的建议。应该是说，我也不确定。譬如说，有可能你们的问题可能在于，就是譬如说，这个姐弟恋的状况是，如果说，可能对方是已经在工作了，而你还是一个大学生，那你们的状况就会不一样。 哦，对， 对，就是这种角色的那种，一个是已经在出社会，然后一个是还是学生，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会有一点。你一定会觉得有点压力，因为你想要给他很多东西，可是你办不到，然后反而是对方来照顾你。对，所以这种有非常多的状况，那可能就是如果 if you 你有听到就是这一集的回答，然后你觉得你想再多说再更多一点的话，那没关系，你就是在私讯给我们这样子。OK， 好，下一题，曾经当过别人的小王、小三或者劈过吗？ 那一集我们没上传是不是？ 我先劈你。我的斧头给我拿来！问这一题的根本就不是忠实的。 他有 头号粉 丝、欸。 重点是他还是我才气，恨铁不成钢啊！爱起啦，每个夜你多少对，恨铁不成钢。 而且是头号粉丝，我要拔回来，我等一下立刻去脸书移除。 曾经当过别人小王或小三。Peggy 有不小心当过别人的小三，我有说过我没有当过别人的小王，然后有劈腿过吗？我们两个都没有劈腿过吧？ 因为我经过不好。 对啊，我也考过不叫能 Q。 我们要吃阿盖。 恨铁不成钢， 很生气。 对，好，下一题，请问女鬼跟帅渣？ 等一下，那些女神呢、啊 ？Sorry， 因为会不自觉就自己跳过。请问女神跟帅超交往过年龄差异最大的是几岁？ 四岁，我交过小我四岁的男朋友。 哦， 姐弟恋，哎， 真的 哎、欸，等一下，那我们要不 要？请问你怎么维持的？请问你怎么维持的？ 我就幼稚啊， 就正常就好了。 对，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少女的人 啊，所以我根本我不会有太大的那个差异性、啊，就是让生活一样，就是继续保持新鲜感。哎， 忘记年龄， 对。OK， 好， 好， 哎、欸， 那换我对不对？我有交往过差异最大，好像是六岁吧，六岁。 那你大还是对方大？ 哎、欸，是我大， 哦， oh, 你大， 我大，我大， oh. 我比较大。 OK， 好， 好，现在有正在 18.7， 现在有正在 ING 的吗？有单身 ING？ 对，怎么了吗？单身 怎么了 吗？ 对啊， 怎么了吗？ 他也没说什么啦，不要生气， 不要这样。 好，女神跟帅超的第一次在何时？ 等一下，你是想要问我们两个的第一次吧？ 眼神死，好啊，嘻嘻耶，要讲吗？好了，还是回答他们一下好了。是在什么时期？学生时期还是出社会？ 我出社会耶，因为我爸年轻的时候他会把我的麦，所以。 什麼 我爸是中医，所以他会把我的脉、 哦，他拔得出来是不是处女、哦？ 我爸拔得出来是不是 ？Oh my god！ 还是不是在线、欸？所以 就是 不是，可是爸爸把女儿知不知道是处女，不是很害羞吗？ 因为我感冒的话，哦、或者是我身体有状况，我爸就会帮我把脉，看看什么状况，然后就顺便把一下，哦、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种 顺便检 查懒人包，对，就会其他就也一起这样。 哦、 对， 好， 所以我的是出社会二十多岁之后，对、嗯， 所以我换我要回答吗？ 对呀、啊， 干你好害，哎，我干嘛当？好害羞，我是学生时期。 但不要问他是哪一个学生时期，我们 好了未成年， 好疯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爸不会把脉。哎，好，下一题，最不一样的性爱地点。 哎、欸，等一下，最不一样的，哎、欸，我们没有 聊过 吗？ 你有在这样的性爱场合打过炮吗？我们两个讲 做过爱啦， 讲、我们有讲哪些可以，哪些不行啊？我有说就是。太刺激的场合不行， 不行啊、 我喜欢舒服跟放松的。 太刺激是什么云霄飞车旋转木马？ 你说去剑湖山 G5 吗？ 对啊，大怒神、啊。 好像我觉得没有哎、欸。哎、欸，在朋友的房间算吗？ 哦 突然想到 可以、 哦、 可以 啊，那我就讲就在朋友的房间。 好，那我的就是哎、欸，做过爱吗、嗯？做过爱，好像 一定要进入吧？ 对，那如果一定要进入的话。可能就汽车旅馆吧， 好无聊哦。 不是因为你说要进入啊、哦，你一定要进入，那因为他也不是问我、哦、非进入的、啊 哦， 他如果问我最不一样的调情地点，那我就会告诉你。 OK， 那我们都是室内。 对 对，好。 好，汽车旅馆，那不是最近的玫瑰，很时时事梗、啊。 好，还有下一题是。文爱到底在干嘛？ 手要打字还要摸自己，太忙了吧？ 文爱是什么意思？ 文爱就是透过文，就是用手机透过打字的方式，然后就是透过打字的方式让你性兴奋。 哦，就是说你在干嘛？说我在想你，你现在开始在干嘛干嘛干嘛？我现在正在干嘛干嘛？ 对啊，或者是哎、欸，你今天穿什么啊？就是文字挑逗， 哦、或者说我现在忘记关的窗湿了一地。 对对对， 哦、 然后哎、欸，文爱到底在干嘛？要打字还摸？你会觉得就是很有情趣吗？譬如说，因为你可能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就是、 嗯、你有可能开会开到一半，你男朋友突然跟你调情。 对啊，你会觉得哇， 很刺激耶、欸！ 对啊，超湿哎、欸！ 哎、欸，你好无聊，你都不懂这种刺激，害怕？ 对啊，你比阿超还无聊哎、欸，怎么会这样？ 我至少还懂文爱，给我掌声。 好，懂。 文爱就是在你可能在上班开会的时候，你男朋友或你女朋友突然传一个很闲适的讯息过来，就会突然跟他互传起来。 对、啊， 这就是很刺激啊！ 对啊， 对啊。 你很忙，你要摸自己，那你也可以不要摸自己啊，不能摸更刺激好吗？ 对啊，你就传喵喵就好了。 对啊，那个是新来喵喵，好不好？ 对啊，那是一种刺激，你下次自己试试看，你会很开心。还有一题， 但不用传给我们，没关系。怕爆 大家一天考几次我怎么会知道你要问大家怎么会问我 我要崩溃 对啊怎么会问我 太幽默了 怎么会问还是他是想问我 他可能想问你大家一天考几次那阿超不等于大家 啊对啊 他一天 这么多次 他一天好、哦、拜托他考的嘞 我高于平均值好不好 他有的是子弹 真的我还年轻好下一题是请问女生是不是没有很喜欢男生在做爱的时候最后冲刺呢 我知道了 嗯 一点行为你太快那时候我在 开始在冲刺的时候就想说 啊 因为我们两个当时看到这一题的时候 我黑人问号啊 我们两个困惑到爆炸就想说不对啊 而且已经快睡着了还要为这种事情困惑 不对因为 Peggy 的身边的女性朋友好像也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遇过的人也没有不喜欢冲刺啊 对啊 有谁不喜欢冲刺 就是要冲刺你就啊也当然困啊 对啊 多棒啊就结束这个回合而且就是 对啊 我们的啊啊啊啊可能会很久还是你的啊啊啊啊 对 啊到最后问他啊 对耶你突破盲点 是是 有可能是因为那个男 生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这么我那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我想说嗯 有可能是 不喜欢嘛 就是太快 台北滴滴咯、 啊、 台北滴滴咯 有可能是我们在猜有可能是男生太快 但是我们只是猜测啦那你也可以就是 或者是另外一个可能是、嗯、那个可能是 顶到那个女生不舒服。 对，也有可能就是你太厉害了、嗯、 对， 就是你高于跟刚果的朋友一样棒。 对，就是有戳到一个女生不喜欢的点。因为女生好像有一些地方是你、就是、 对，就是你们 他好像无关乎技不技巧，但是他你如果放比较进去一点他就是会痛。 对， 就是弄开 的。对，可能就是你就是那一个我们上次讲的气下的那个加长型的劳斯莱斯。 对，休等啦。对，有可能是这样。我觉得还是跟你的另一半稍微的沟通协调看看。 对，就是看是休等还是休紧。 对，有两个问题。 或者是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对方还没有到，然后你就到了，所以他要到那个时候他就很紧张说啊没补啊。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跟你另一半稍微协调一下，因为好像我有听过，我以前大学一个女生朋友，她是不喜欢男朋友做最后的冲刺，是因为她会痛，所以我才会想说有可能是会痛。 哦， 对， 对，好，所以你还是跟你另一半稍微问一下。 对， 嗯，好，另外一题很有深度哦， 嗯， 有听过无痛症性爱吗？这分两题，第一题这个。嗯，然后第二题是像虐打式性爱、嗯、遇到这种是否该离开对方。 嗯，其实那天阿超晚上要传给我的时候、嗯、其实我本来想说哎、欸、到底是什么、嗯、因为其实阿超在传这些截图给我，就是大家回复的时间其实真的蛮晚的，然后我就有点已经很想、嗯、其实我已经睡到一半了，然后我就想说哦看到是不是什么，我想哦回来回一下，这样就我就看到无痛症性爱的时候，我想说是哪里没有断点吗？ 嗯， 就我后来才想说啊，对，我曾经有看过有一种疾病的症状，它就是无痛症、 嗯、 就是它是不会有痛感的， 嗯， 它对于痛这个知觉是没有的，所以即便的是它已经流血了，然后或者是它挨打了，它是真的都没有痛感的、嗯、所以我看到这一题，然后我又联想到就是我上网又查了一下之后，我其实心情我真的是有点沉重， 嗯， 对，就是像困不起。 好啊，无痛症性爱是什么？ 无痛症性爱的话， 就是他不会有痛觉。 他应该是我不知道，因为无痛症性爱的感觉是不是？我觉得跟 SM 有一点扯上、哦，因为他的下一个问题是直接接的问说，像是虐打式，他因为他的字好像也没有拼凑的完整，他就说像是虐打式的性爱遇到的话，是不是该离开对方？还是其实已经有点？就是语无伦次的，但我是会有点紧张 、嗯、 因为如果说你是遇到那种虐打式的性爱，然后对方又看准了你就是不会有痛感，然后你既可以就是让他享受到性爱的过程， 但你又无感， 然后他又可以就是可以施加这些暴力的状况在你身上的话，就是离开他，因为我觉得那样就是心里面有非常大的状况，除非说他的那种虐打式的那种性爱是那种轻轻的 调情的， 对，调情式的，但是如果是那一种已经就是有点暴力的行为的话，就是要离开啊、 嗯、 离开， 嗯 嗯， 好好沉重、嗯， 对，那没关系。 而且这一题跟下一题有一点超级大对比。 哎、欸，啊，我很懵啊！ 来，最后一题，有人问一个很荒谬的问题。 对， 来，这一题是： 请问阿超的龟头是粉色的吗？要很粉的那种哦。不好意思，我 NG 你啦，气死！问这什么问题呀、啊？靠，最智的干嘛？ 我看到这一题就觉得很好笑，很敢问。但你既然敢问， 我们就拍给你啊，不是，我们就回答你。 我倒很粉倒不可能，我觉得不会。你有遇过，你有看过很粉的吗？ 可能就 baby 吧。 对，我已经都几岁了，怎么会到很粉？ 可以讲一个类似的颜色， 类似的颜色哦。 我们那时候讨论出来一个结论， 不是粉，不是少女系的粉色， 那少妇系吗？ 少妇。 对啊，就是蔡琴啊，新鲜地瓜颜色， 好像差不多，但是好像没有到暗，没有到暗。 我说新鲜呐、啊 哦，新鲜，对对 对， 對， 對， 新鲜的猪肝， 新鲜差不多，就这样啦。好，因为有的人好像是黑的， 黑的也 OK 啊， 但我不是。 你是说刚果朋友吗？ 不是，有的人好像就是 巧克力棒 暗，好像是黑色素沉淀的关系 哦， 对，就会比较暗，但我不是。先说、 哦、那摩擦过多会 好像年纪越大越黑吧， 所以那个也是要保养打蜡、 啊、好像要保养一下、欸、 要打蜡， 嗯，希望有男性私密处的保养厂商可以找我， 还是擦那个粉红晕的可以给你， 会不会会不会痒啊？ 不会吧。 好了，以上所有的问题我们应该都有回答完了吧。都没有人问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叫二 D 日记， 他们都没有、欸、因为我们节目的调性，所以他们没有人想 要问，也没有人 care 是不是二 D 日记， 对，或者是三十六 D 日记，你们都没有怀疑过。 对啊，为什么没有人会怀疑什么叫要叫二 D 日记？ 对啊，像我就一直跟阿超提出，就是申请是不是可以 改名叫三十六 D。 那他可能会想要换 OK， 那我解答一下为什么叫二 D 日记。就是我从年初然后就想说要做Podcast 开始，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做什么内容的 Podcast。 然后有一天午夜梦回的时候我醒过来，就想说嗯，好像可以利用一下我的优势，就是说故事声音很好听，我就想要用我很平常的声音来分享我平常的生活。然后呢我就想说，那如果叫平常日记不就很无聊，因为平常生活就像写日记一样就可以把它写下来，所以我就上网查了平常日常的英文，它就叫 daily， 然后想说哦，那叫 daily diary 好了。但是有碍于我怕有些人英文实在太烂，不知道什么叫 daily diary， 所以我就想说，嗯，那就两个都是 D 开头，我们要叫做双 D 还是 DD 日记？然后后来怎么取都觉得不对，我就觉得、OK， 好吧，那叫二 D。我们是要走感性的节目哎、欸。我们二 D 日记是要走感性的节目，就是我要分享我的日常生活， 就是变成 殊不知大走歪，对， 是性感的节目， 对，所以二 D 日记是这样诞生的、就这样解答、 但这个是一个二 D 的一个由来，但是还要提到啊、那为什么是找我啊、 就是因为有需要一个很丑的啊，没有开玩笑的，就是因为、平常跟 Peggy 聊天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反应很快，然后讲话很好笑，然后我就想说既然要做 Podcast 就要做那种没有包袱的、然后加上今年过年特别节目的时候，我就自己短租短就请 Peggy 来上我的那个广播电台的 Live 节目，我就发现他反应很快，很会接话，之余他在广播节目上面有一些包袱，就有一些话他是不能讲，有些黄腔是不能开。 对，于是乎就像大老二。 对啊，对，于是乎我就想说啊，那既然我要开一个二 D 日记，我就找他来聊天好了。那因为我们第一集就想说，我想说第一集就要下重口味，所以我们就大聊。因为我们是聊，原本是聊星座，后来整个大聊歪就聊性爱，然后我们就开始走性爱跟性三色这一块。所以就这样诞生了二 D 日记。然后原本 Peggy 确实只是一个来宾，但我后来因为如果你们有听第一集，你会发现其实我在第一集上面也没有特别讲他是来宾还是谁，我就想说很多事情就这样顺其自然的让他就是融入在这个节目当中，所以呢他就慢慢慢慢的成为助理主持人， 所以他现在就是有点就是爸爸的概念、 对，我就觉得哦好像很搭、而且如果你们有听前面就是啾啾来上节目，啾啾就有说他其实觉得这个节目说真的，就我一个人撑不起来，就是需要有一个就是讲话就是口无遮拦的人。 他好像也不是这么说， 不是这么说。 我其实一直在期待，想说这家伙到底什么时候，就譬如说可能会来一点比较感性，我们就明明就讲说，哎、可能最后就可能感性一点就包。 好，就是像其实我觉得啾啾很厉害，就是啾啾他有说，他就说他那天不在节目上有讲嘛，他就说讲真的，如果这个节目没有 Peggy 的话，我一个人是没办法做的这么让人家印象深刻，是因为你知道有一个人一个人自言自语是没办法讲那么多新三色的东西，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人在旁边给你 拉嘞拉 拉姐拉姐下啥提灰的在旁边煽风点火什么的，就比较会有那种感觉、所以聊起来就比较那种开心的感觉。然后因为加上 Peggy 他真的很能聊，这、就是一。第二是呢，他如果不管是感性性感还是什么两性问题各种问题，他都可以讲出他自己的一篇道理。那我觉得身为一个主持人就是要有自己的观点跟想法，然后在节目当中传递，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哦那就继续做下去啊。哦哇 Let's go，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哎等一下、 还没事。好， 还有问题要问吗？ 好，哎、我其实有准备耶。 好，你说。 就是那天话还没有讲完的。哎、不是应该要很感性的做一个 ending 吗？ 好， 对。 但我会剪掉。开玩笑的啦， 你剪掉我也把你剪掉。 好，你说。 就是我真的也没有想过，就是今年就是真的是非常真的就等于是真的很忙碌的一个状态耶。然后但是真的也是在 Podcast 二 D 日记上面真的也花了蛮多心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虽然阿超刚刚就讲了，他很难得讲会讲这么多，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剪掉。 不会啊。 然后但是我真的我一定要先就是在这边也要公开的，就是称就是感谢一下。 要告白吗？不要啦。很多人跟我告白欸，不要这样。 我没有要告白。 以前高中很多学妹。 就是 欸，他真的他非常放任我在做这件事情上面，他从来就是不会在可能就是声音他自己都后制的很辛苦，但他从来不会跟我说，欸 Peggy 你就是声音的大小声啊或什么会爆麦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如果就是有听众会跟他说，欸，女主持人的笑声很大声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我就跟他说好，我们会再做调整，但是他内心就会 murmur 说那就不要听了。 因为有一个听众他说，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人， 有一个听众留言私讯说节目很好听，但女主持人的笑声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嗯，然后我就只跟他说谢谢你这样，然后我就截图给 Peggy， 我就说我只有答应他要调小声，但没有要本人调小声，就是我后置的时候会把 Peggy 的声音笑声拉低一点点，因为才不会那么冲突，可能听到一半会吓到。所以如果你们从第一集开始听，你会发现越后面会发现 Peggy 的笑声其实是跟我们就是不会突然砰就突然，偶尔还是会，这是我后置到很懒的时候。 对， 然后放任这件事情我要先讲，因为我先讲我怕我忘记。放任这件事情是因为呢，我自己读传播系，我知道有很多火花的出现是必须要放任一个人先去做一件事情，因为对全世界的人来说，放出去是一件很难的事，要收回来比较简单，你懂吗？就是你要一个人 open 会比较难，但是你要让他回来变比较保守是比较容易的哦。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很 open 的，你敢聊，要聊感性的你就也敢聊，但如果我们是聊感性的，要突然变成很聊 open 的，或者是你的行为要很放很收，但是要先放出去再慢慢收回 来。就像是我红了，一脱成名之后我们可以把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但是如果你是很保守的成名就很难一件一件的脱下来。是这个概念对吗？ 怎么好像是啊。好像是， 貌似我讲的也蛮有道理。 就算是干话但是好像蛮有道理的。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还有什么要说吗？ 好像也没有，但总之就是非常感谢就是阿超找我一起合作这个就是二 D 日记，让我也觉得就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就是 舒压。你不觉得录二 D 很舒压吗？ 对啊，我们录得很舒压，而且很多人其实很多听众都会反映给我们说，就真的就是听起来真的也是蛮 chill， 也是很放松的。 好的，那既然要感谢，那感谢到底吧。我感谢完了 ，Peggy 感谢完了，我觉得最后要感谢的就是所有听过我们节目的人，然后愿意给我们不管是追踪或者是一个 like 或者是一个，我跟你讲，当时要问这个 Q&A 的时候就很担心没有半题。所以我那时候要跟 Peggy 讲说， 我们要自己 rate 题， 我们可以自己 rate 个两题，然后五题我们两个就互问这样。结果殊不知现在三页， 大家很荒谬。 对，好，我就觉得好像做广播跟做 podcast 都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你会发现你默默在做，真的有默默在听，然后有人会因为我们做的节目得到一些小小的启发，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件非常感动的事情。 嗯，因为那也是我们就是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想要带给你们的，因为有一些烦恼有时候会经由就是别人说出来之后，你才发现哦，原来其实。还有这一些方式可以去解决。 大概就是这样吧。啊，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在 Podcast 跟在广播节目会可以差这么多， 因为广播会有人管。 对， 他会有主管啊。 没有啦，这官方一点就是呢，对了，这是一个答案，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面向啊。 对， 就是有感性的啊，有性感的啊，我就想要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展现我不一样的面向。 对，因为他这样子的话，就是也是蛮做自己的啦。 对啊，好啦，应该还没有其他问题了哈。 这也不是 live。 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下次见了，拜拜。 Bye bye， 记得在 IG 脸书搜寻二 D 日记追踪我们都可以，拜拜。 拜。